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意见，提出要加强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促进天然气供需动态平衡，要深化天然气领域改革，建立健全协调稳定发展体制机制。为期半个月的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正式启动，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有关人员及相关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已进驻滴滴公司开展检查。司法部在中国法律服务网上开通群众批评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淘汰水课，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把毕业出口关。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将发布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来的520种增加到685种。我国成功发射商业亚轨道火箭双曲星一号，该型火箭试验成功后并进入市场后，将为小卫星及星座客户提供一体化商业发射服务。截至9月1号，北京市首批八种抗癌药品的价格全部调整到位，平均降幅4.5%，预计第二批六种抗癌药品将在9月30号前调价到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许巍是在参军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妻子，他们从89年谈恋爱，98年结婚，也只是在西安家中吃了一顿饭，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在娱乐圈实属难得。在专辑《那一年》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故乡》，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许巍写给妻子的一首诗，在北京的那段日子里，艰难困苦加深了许巍对妻子的思念，写下了《故乡》这首歌的原词给在西安的妻子。一起来听《故乡》。 依然是如此的荒凉，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吗？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们都知道，周传雄小刚曾经得了胃病，暴瘦40斤，而他的爱人不离不弃，一直陪着。小刚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那段时间爱人陪他吃了很多东西，结果自己吃胖了，爱人也跟着胖了。也许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而这首《给你的歌》是周传雄特地为爱人而写的真挚情歌，我想更多的是感恩吧。歌曲中钢琴划过低回的心声，适合唱给身边最想示爱的人听。

再用那冷漠对待我，是否能够再明白地告诉我，是否已经不再爱我，是否真要离开我，我有话要说。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是莫文蔚和冯德伦分手后，莫文蔚写给冯德伦的一首歌曲，大意是感谢冯德伦九年来对他的感情和付出。莫文蔚和冯德伦爱情长跑九年，却在2007年底被莫文蔚自曝缘分已尽。面对媒体的狂轰乱炸，他解释说分手不怪对方，是自己太过任性，没有一句恶言，洒脱的放手，笑谈与对方还是朋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9754亿元，同比增长9.9%，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纲要，根据纲要和计划，到2022年，我国要实现北京冬奥会109个项目全面参赛。北京市社保中心发布消息，将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优化系统程序，即日起实现城乡居民修改定点医疗机构全程网上自助办理。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北京九月中上旬整体空气质量都将比较理想，大家可以尽情户外出行，享受即将到来的初秋美景。北京冬奥组委和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全国中小学生“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今年十一前后，什刹海环湖步道最后一处堵点望海楼也将打通，届时什刹海全部6000米环湖步道将实现贯通。今年央视中秋晚会秋晚首次设置海外分会场，时长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近两年随着短视频的火爆，视频简历悄然兴起，有人说通过录制视频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求职者的语言谈吐技能特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也有人表示担忧，视频简历对求职者的外貌等外在条件展示较多，是否会助推以貌取人呢？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内心卓意，身躯已在茫然。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基于 MQB 平台打造，上汽大众全新 SUV 在2018年成都车展上公布了中文名途岳。新车外观时尚个性，造型偏向于硬朗风格，预计于今年11月上市。新车采用了大众 SUV 家族设计语言，延续了大众家族最新的套娃式前脸设计。途岳从前部看去更显饱满，整车看起来孔武有力，非常硬派。车身的侧面线条流畅，腰线从发动机舱盖处一直延伸至车尾，将车身勾勒得非常有力量感，看上去多少有几分科洛克的影子。另外，新车采用了双色搭配的18英寸轮毂，双五辐式的设计的样式很具有时尚感。车尾设计简洁大气，立体感十足的横向线条与两侧家族式 LED 尾灯相连，尾灯为 LED 光源，造型时尚。底部还采用了银色下护板设计，双边双出的排气、倒车雷达、全景影像等都有配备。新车的内饰布局与全新的朗逸较为相似，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加 T 型的中控区域，双色拼接座椅时尚大方，中控液晶触摸屏增添了科技感。途岳的舒适性配置与安全性配置都相当出色，配备了多媒体的屏幕、Beats 音箱系统、胎压监测系统、ESP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巡航定速系统、上坡辅助系统、主动刹车和车道保持系统等丰富的配置，真正做到了驾乘舒适又安全。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453/1841/1632毫米，轴距达到2680毫米，车身尺寸比探戈稍大，不过两者的轴距一致，因此在空间表现方面，途岳是和探戈一个档次的。作为一款紧凑级的 SUV， 这个轴距的后排空间还算够用。动力方面，大众途岳搭载的是 1.2T、1.4T、2.0T 三款发动机，传动系统方面将全系匹配七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途岳的定位是比途观略低一档，这样就与途观、途昂形成了较完整的 SUV 产品线。不过就像其兄弟探戈一样，途岳15到20万的预售价的确高了点，多少有些不接地气的感觉。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愁继续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守，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